要四类人，然后要记外。 那因为你们是在学真言，所以在真言的过程，我们就因为心安住在所愿，所以我们知道烦恼。 因为大家学正念啦，咁喺正念嘅过程咧，咁就知道有烦恼啦。 没有真言，虽然在烦恼里面，你不知道烦恼，这是真言的秘密。 咁冇正念嘅时候咧，虽然有烦恼，咁但系心唔知道有烦恼。 多半时间我们是在烦恼，不过因为没有真言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烦恼，所以出现很多问题。 大部分時間其實我哋喺煩惱入邊，因為冇正念，所以唔知道自己喺煩惱入邊，咁樣就會出現好多問題啦。 如果有真念，不是没有问题，不过问题跟着 如果有正 小 念， 小的。 咁但係唔係冇問題，咁但係問題就變得好少啦。 没有真念，那小问题变成大的问题；有真念，那大的问题渐渐变成小问题。 冇正念，小問題就變成大問題；有正念咧，大問題就漸漸變成小問題。 因为有真言，那所有的功德会出现；没有真言，那新的功德不会继续，没有办法。 因为有正念咧，所有嘅功德就会出现啦；如果冇正念咧，功德就唔会继续，冇办法。 所以，依照佛法，就是现在那个真言，也有一种科学的真言。科学的真言跟佛道的真言的不一样，在这里，在佛教里面有真言，就是有心性。心性是真言的根本。 咁佛教嘅正念咧，同埋科學嘅正念咧，又唔一樣啦。咁就係呢個信心啦。信心其實喺佛教入邊就係正念嘅根本。 有信心，有靠，真理，有靠信心的真言，那变成佛教所讲的真言。 有信心，靠信心而生嘅正念，就係變成佛教所講嘅正念。 那因为有信心，所以我们了解什么障碍，在修行的过程，我们了解障碍跟处理障碍，这是修行的过程，直观一样。 因为有信心嘅，咁我哋咧就会知道障碍，处理障碍。 如果你不了解你的障碍很清楚，你无法处理障碍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，所有的修行的条件就是智慧。 咁如果唔了解障碍好清楚咧，就冇法去处理呢啲障碍啦。咁所以所有嘅修行咧，就系要靠呢个智慧。 佛教的信心也是，其实是靠智慧。 佛教嘅信心其实都系靠呢个智慧， 为什么？ 点解咧？ 因为有信心才能够安住在你的境界上，没有信心你不能够安住。 因为有信心先可以安住喺你嘅境界上面，冇信心就不能够安住。 只是跟信心有关系的智慧， 呢个系同信心有关系嘅智慧。 所以，有信心你能够安住，你能够安住，你才能够修正念。 有信心先可以安住啊！你安住又能够修，先可以修正。 那为什么你不能够安住？ 咁点解我哋不能够安住？ 因为没有生机，信心的体就是生机。 因为冇呢个性解啦，信心嘅体就系性解。 为什么你有生机？ 点解会有性解？ 因为你了解， 因为你了解。 你不了解那就没有生机。 唔了解就冇呢个性解。 你为什么没有生机？ 点解我哋冇性解咧？ 那现在来第一障碍，这个障碍要很熟悉。 第一就讲第一个障碍啦，我哋好熟悉。 依照一切实体论在修行的过程，第一障碍是什么障碍？ 依照瑜伽四论，第一障碍是咩障碍呢？系三障。 我们都有这个障碍，所以我们不是佛，佛没有这个障碍。 我哋都有呢个障碍嘅，咁所以唔系佛，咁系咩障碍？ 所以他离不开正念跟正知。 咁佛就离唔开正念正知，冇呢个障碍。 我们有这个障碍，所以我们离开正念跟正知，所以在矛盾里面，在冲突里面。 我哋有呢个障碍，咁所以会离开正念正知，咁所以会有矛盾同埋冲突。 所以什么是在修行的过程第一障碍？依照一切实体论。就是懈怠，懈怠就是懒惰的意思。 嗯，所以第一障碍咧，就依瑜伽四论就系懈怠，就系懒惰嘅意思啦。 我们都在懒惰，所以 我哋都系懒惰。 我们有矛盾， 所以我哋有矛盾。 如果不是懒惰，那就没有矛盾。 唔系矛盾就冇懒惰。 所以一定要了解第一障碍就是懈怠，懈怠。就是，有翻译，不翻译。 哦。OK， 懈怠就系有呢个放日啦。第一障碍要了解就系不放日啦。 那，如果有信心，那什么法、什么功德出现？ 如果有信心，咁咩法咩功德会出现呢？ 意啊，一切实体论叫这个法意，意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热忱。我们对我们所做的法门有热忱，因为我们有信心，才会有热忱。 咁有信心咧，就会出现呢个善法欲啦。咁善法欲咧喺呢度嘅意思就系热诚啊。我哋有信心就会出现热诚。 热忱就是鱼，就是要做啊，要做就是鱼的意思。 咁要去做啦，去行动啦。咁呢个就系欲嘅意思啦，善法欲。 我们要做到很热的情况，那就是热忱。 咁我哋到呢个好热嘅情况啊，要做，咁就系热诚。 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了解。 点解？因为我哋了解。 我们了解这个。心模糊的情况其实对我们很不好。 我们了解这个心模糊的情况其实对我们不好。 所以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有热情。 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有热情。 如果你们是修阿那巴那念的法门，那你们对这个法门有信心，这个法门真的会引导我到人缘作业。 咁你对安波念呢个法门有信心啊？这个法门一定会领导我去任运作业。 有人缘作业，所有的直观很顺利。没有人缘作业，那直观一定有障碍。 有任运作业咧，咁所有直观就好顺利啦。冇任运作业，咁所有直观就有障碍。 嗯，所以。依照佛法，我们有信心，因为我们了解苦谛，所以我们有信心。 依照佛法，我哋嘅信心系因为我哋要了解苦谛。 其实苦谛是圣人的境界，我们了解苦，不过不一定了解苦谛。 其实苦谛系圣人嘅境界，我哋了解苦，但唔一定了解苦谛。 因为我们有一点点苦的了解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信心关于我们的法门。 因为我们对苦有少少了解，所以我们对法门呢才有信心。 因为佛教的法门不管是什么法门，目标是处理苦，没有佛教没有别的目标。 佛教的法门呢，无论什么法门呢，目标都是为了处理苦的。 因为我们有苦，所以我们有信心。因为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对我们的法门有热忱。 因为我哋有苦，所以我哋有信心。因为我哋信心，所以对法门有热诚。 因为我们有热忱，所以我们有精进。我们练习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我们的练习的需要。 因为我哋有热诚，我哋有信心，咁我哋就会精进啦。咁我哋就会练习，练习就会睇到我哋修行嘅需要。 所以我们看这个需要，所以我们安排我们的时间来，不管我们在做有很多其他的事情，我们还是安排我们的时间在用功，在我们的法门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。 咁我哋依照我哋嘅需要，咁我哋就安排我哋嘅时间。咁我哋就无论系有几少嘅时间，咁我哋咁样安排咧，咁我哋就会进步。 因为我们的法门就是我们的习惯，如果我们不习惯在这个法门，我们就要用力气在下手。 因为我们的法门就是我们的习惯，如果我们不习惯自己的法门，我们就会用这个力气来去下手。 如果我们用力气来下手在我们的法门，那我们无法深入我们的法门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 如果我们是用力气来去做这个法门，那我们就没办法深入我们的法门，一定要了解。 因为我们习惯修我们的法门，所以不需要我离弃我们的心，习惯在我们的境界，所以他能够安住。安住就是用真言。 因为习惯修我们的法门，所以不需要用力气来修我们的法门，所以我们的心能够安住。安住就是正念。 因为不能够安住，所以我们会想很多其他的事情，除了我们的方便我们的法门的事情。 因为不能够安住呢，除了法门以外，我们都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。 所有的法门都是同样的道理，不是没有什么出入。 所有的法门呢都是同样的道理的，没有这个冲突。 只是法门不一样，不过道理都是一样。 只不过是法门一样，但是道理是一样。 所以要有信心，要有热忱管理我们的法门。然后要多多修，就是精进，那出现什么？ 所以有信心、热诚、精进，关于我哋嘅法门，咁然后出现啲乜嘢？ 出现静安， 出现兴安。 有静安，那就没有懈怠。因为没有静安，所以有懈怠，有懒惰。 有兴安，咁就冇懈怠啦。因为冇兴安，所以有懒惰懈怠。 所以我们的境界，我们的身体的感觉，心的感觉，手都会出入，不维系，因为不维系心不安。 咁所以我哋身嘅感觉、心嘅感觉都会粗鲁，因为我哋唔维系，所以会不安。 因为心有不安，所以它沉默还是调剂。 因为心有不安，咁所以沉默或者调举。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 所以有清安才能够处理不正念，不正念就是修行在修行人在修行的过程，不管他是用什么法门，先处理懈怠懒惰，才能够处理不正念。不正念还是十年。 咁誒喺呢個修行嘅過程啦，先係處理呢個懶惰懈怠，咁先至可以處理不正念。不正念就係叫做失念。 什麼是失念？ 乜嘢係失念咧？ 雖然你用功在你所有選擇的法門， 雖然你用功喺你選擇嘅法門上， 雖然你的心爆掉啦，你連。不记得他有保掉，那这是失念。 你个心跑咗、失咗、迷失咗，咁但系你都自己唔知道，咁呢个就系失念。 你没有，你能够知道他有保掉，那这就是念。 你 你能够知道佢跑失咗咧，咁呢个系念。 你多多修念，那念变成自然。 咁你多多修念，咁念就变成自然。 念变成自然，你离不开你的法门。 念变成自然，你就离唔开你嘅法门。 不管你有什么感觉，不管你有什么思想出现在你的心里面，不管外面有什么，你不会忘记你的法门。 你有咩感觉，有啲咩思想出现喺心入边，咁你唔会忘记你嘅法门。 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就能够用真知来处理烦恼。 喺呢个情况下，你就可以用正知嚟处理烦恼。 如果你忘记你的境界，你的方便了，你无法用真知处理烦恼。 如果你忘记你嘅境界，冇呢个正念咧，正知你就无法处理你嘅烦恼。 所以正念不是你没有烦恼，你没有嗔，你没有心嗔，你没有心调剂。不过你马上能够了解，你知道。 所以正念唔系我哋无烦恼，系我哋有呢个分寻调举嘅时候咧，马上能够知道。 所以你能够念你的境界，你念你的境界，那心安住。 所以你可以念你嘅境界，你念你嘅境界，心就会安住。 你注意你的法门，你的心在你的法门。不过你念别的境界呢，就叫做思念。 你注意你嘅法门，咁但系你念其他境界，呢个就系失念。 你有思念，因为你懒惰。 你有失念，因为你懒惰。 因为你懒惰，你没有办法感到静安。 因为你懒惰，所以你冇办法睇到希望。 你不懒惰，才能够有静安。 你唔懒惰，先可以有希望。 一定要了解那些关系。 一定要了解呢啲关系。 因为你不懒惰，所以你关于你的法门有信心，有热忱，有精进，所以渐渐静安会出现。 因为你唔懒惰，所以关于你嘅法门咧，有信心、热诚同埋精进，咁慢慢就会出现兴旺。 条件你了解，你安住在你的所愿，你无法安住。如果你只是用力气， 我哋条件就系我哋安住喺法门嘅时候咧，我哋用力气咧就无法去安住嘅。 你用念才能够安住在境界，你不用念无法安住在境界。 用念先至可以安住喺境界。 因为你不会安住在境界，所以你用力气来领导你的心往境界。 因为我哋无法安住喺境界，咁所以用力气嚟令到个心安住喺境界。 这个一切是理论教这种情况。历历作为，孤立的历，力量的，孤历历作为。 咁儒家释义论咧，叫呢种情况为历历作义啦。 因为有历历作为，所以真言不会明显。 因为用历历作义，所以正念唔会明显。 所以你的心就跑来跑去。 咁你个心就跑嚟跑去。 如果你知道它跑来跑去，那这是进步。 如果你知道佢跑嚟跑去，咁呢个系进步。 你不知道它跑来跑去，那就无法离开这个历历作用。 咁你唔知道个心跑嚟跑去咧，就冇办法离开历历作用。 所以真言不但打坐的时候，也要渐渐习惯在每天的生活中，一定要用真言。 正念唔单止系打坐嘅时候啦，正念都要习惯喺每日生活中用正念嘅。 了解用真言跟不用真言都不一样。 了解用正念同唔用正念嘅不一样。 用真言感觉不一样，不用真言感觉不一样。这个一定要很熟悉，在每天的生活中，不管你是做 在什么情况下，你是在家里，你是在上班，你是在打坐，同样的道理，有正念感觉不一样，没有正念感觉不一样。 用正念感觉唔一样，有正念同冇正念嘅感觉系唔一样，咁要清楚知道啦。咁我哋无论做啲乜嘢咧，都可以做呢个练习。 没有正念，那心不会稳定。 冇正念嗰个心系唔会稳定。 心不稳定，他注意一个境界，乱想别的境界，所以所有的矛盾都出现。 咁冇正念咧，就注意一个境界，谂其他嘅境界，咁结果就系所有嘅妄想就会出现啦。 因为他的现在的境界，他令啊很模糊，不明显。 因为佢而家现在的境界咧就好模糊，令立唔明显啊。 因为现在的境界模糊，所以先跑来跑去，想啊，一只马没有绳子。 咁因为而家境界好模糊啦，咁所以个心跑嚟跑去就好似一只马冇绳嘅马。 那这个真言是好像我们的绳子。 正念就好似我哋牵住只马嘅嗰条绳。 因为你不用真言，所以你拉太厉害，所以马不舒服。 因为你唔用正念，咁所以咧你拉用好大嘅力气，咁所以只马就唔舒服。 还是你不拉，所以昏沉。 或者你唔拉，咁只马就昏沉。 所以马就不动，它开始吃草。 咁只马唔喐，咁就开始食草啦。 吃草就是注意别的境界，不在你所要安住的境界。 食草就是佢唔喺而家你安住嘅境界，注意其他嘅妄想嘅境界。 那结果你就忘记你的所愿，因为忘记你的所愿，你是在念佛，还是你是在念呼吸？那你就不会舒服。 结果你就忘记你嘅修行嘅境界，咁你就唔会舒服啦。 你不会舒服，那不会专注心。 你唔会舒服就唔会专注心。 所以第一要很熟悉自己的法门，自己的境界，要习惯这个境界，来能够安住在这个境界。 咁第一要好熟悉自己法门，自己境界，习惯呢个境界，先可以安住喺呢个境界。 如果我们不熟悉境界，那很难安住；我们熟悉，很容易安住。 唔熟悉境界好难安住，熟悉先可以安住。 所有的活动都是这样。 所有嘅活动咧都系咁样嘅。 因为不熟悉，所以不舒服；熟悉，那就自然。 因为唔熟悉，所以唔舒服；熟悉就变成自然啦。 我们多多练我们的法门，那我们就熟悉我们的法门，那就不需要靠力气。 多多练 正念， 多多练法门，熟悉我们的法门就不需要用力气，靠正念。 在每天的生活中也是这样。 在每日的生活中也是这样。 如果你熟悉，你领得很清楚，你是在走路，你就心能够安住在走路，它不需要跑来跑去。 如果你熟悉好清楚，譬如你喺度走路，咁你就个心咧就安住喺走路，就唔会跑嚟跑去啦。 所以你的走路有正念，跟走路没有正念，一定要感到是不一样。 咁你行路有正念同冇正念，一定要睇到系唔一样嘅。 讲话也是这样，讲话你有正念讲，你没有正念讲，感觉完全不一样，一定要了解。 咁讲嘢都一样啦，有正念咁讲同冇正念咁讲咧，感觉真系完全唔一样。 你所做的活动都是这样。 你所做嘅活动都系咁样样。 喧哗，呱呱， 有真念感觉不一样，没有真念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 咁就算系画画，有正念同冇正念咧，感觉都系唔一样。 有真念才能够安住，能够安住，那结果我们很流利在所缘下。 有正念先可以安住嘅，咁结果就系好流利啦，好顺利啦，喺呢个所缘上。 我们流利在所缘上，现在会有快乐。如果没有流利在所缘上，心不会有快乐。 咁我哋好顺畅咁留喺所缘上边咧，个心先至会有快乐嘅。如果冇呢个顺畅同流利咧，咁就冇快乐。 在所有的活动就是这样。 所有嘅活动都系咁。 流利的在所缘上的条件就是有念。 顺畅咁留喺所缘上咧，嘅条件就系用念啦。 有 mindfulness， 所以先。圆满在他的境界，没有 mindfulness， 那心就不圆满在他的境界。 有呢个 mindfulness 正念咧，咁个心就圆满咁样系安住喺个境界啦。冇呢个 mindfulness 就唔圆满安住喺呢个境界。 不管你是用什么佛教的方便，道理是一样，一定要了解。 你系用咩佛教嘅方便咧？道理都系一样，一定要了解。 所以第一是正念。 所以第一系正念。 真言是智慧的钥匙，如果没有这个钥匙，你拉不开智慧的门。 正念是智慧的这个锁匙，如果没有这个锁匙，拉不开智慧的门。 智慧的作用就是调心清净，佛教没有别的作用，除了调心清净，这是佛教的作用。 智慧的作用就是调个心清净，佛法没有其他作用，除了调个心清净。 所以所有的以前的佛、现在的佛、未来的佛，只能够调心清净的法门。 所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佛呢，只会教清净心的法门。 这是佛教不同样的清净的法门。 这个是佛教不同样清净的法门。 那如果有利利主义，那你不会有快乐，因为你没有快乐，你不会有人。所以这是选。 如果有利利主义呢，那你就不会有人了。那你有这个没有这个人呢，就不会有快乐了，那这个会有一个恶性循环。 那修行人先就是在这种恶旋保来保去，不过渐渐他了解观点怎么破坏这个恶旋，就是这样。 咁修行人喺呢个恶性循环嗰度一路喺度跑来跑去啦，咁佢就渐渐就了解点样去破坏呢个恶性循环。我结果就系用正念啦。 有正念，那心能够看到很清楚心的烦恼跟心的功德。 有正念咧，咁个心就睇得好清楚啦，心嘅烦恼，心嘅功德。 那什么是心的功德？ 乜嘢系心嘅功德？ 最简单的说明，我们有很多说明，未来可以学。就是五根， 心的功德就是五根， 五生根， 五种善根。 有真念真精进，那有五生根；没有真念真精进，那五生根不会那些。 有正念正精进呢，就五善根了；没有正念正精进呢，五善根就不会明显。 五生根会明显，因为心习惯用正念， 五善根明显，因为个心习惯用正念。 如果没有正念，那五善根不会出现在一起。 如果冇正念咧，咁五善根唔会出现喺埋一齐。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 一定要了解呢个道理。 你有信心，不过如果你没有悲和跟定跟智慧。那这个信心变成挑剔，你有热忱变成挑剔， 你要配合你的信心跟定慧，这样在信心没有调剂，那信心变成智慧。 咁你有信心咧，你冇呢个定位，咁你就会变成吊举啦。咁你有信心加埋定位咧，咁先至 OK， 唔会有吊举。 你有定，不过如果没有信心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精进，那那个定就变成空性，很快。 你有定，但系冇信心、冇智慧、冇精进咧，咁呢个定就好快就变成昏沉啦。 你有智慧，你可以分别很清楚。不过如果没有定，如果没有信心的呢，你的智慧就是分别智慧，就变成你的难过，你的苦。 咁你有智慧，但系冇信心、冇定、冇呢个精进咧，咁呢个智慧就会变成呢个分别智慧，分别智慧就系一个苦啦，你会难过。 你能够分别，无我，不过没有定，没有精进，没有那这个分别，那就变成你的苦。 你有这个智慧，你没有这个定，没有这个信心，没有这个精进，那你就会有苦了。 那怎么处理？ 怎么处理呢？ 所有的功德，你要用真念，他们才能够比较平等。如果不用真念，你用功德不过不会平等，那功德变成烦恼。 所有的功德呢，要用正念呢才变成平等的，如果没有平等的正念呢，就不会变成平等，变成烦恼。 你有精进，精进变成调剂，你有信心，信心也变成调剂，你有定，定变成昏沉，你有智慧，智慧变成愚蠢。 咁你有信心，信心太强就变成吊举啦；有定太强变成昏沉啦；有精进太强亦都变成吊举啦。咁你有智慧太强咧，就变成优秀。 那怎么避免这种问题？ 点样避免呢个问题？ 因为功德没有平等的感觉，所以心不稳定，心不安。 因为功德没有平等的感觉，所以心不稳定，心不安。 那怎么出现比较平等的感觉？因为正念。 因为正念呢，这些功德就会变成一个平等的感觉了。 因为正念，你的精进，你的定，你的智慧，你的信心会比较平等。你他们平等，才能够安住。不用离弃，不过用真念真知在你的境界。 咁因为有呢个正念啦，咁信心啊、定啊、智慧啊、精进啊，就会变成平等啦。因为平等啦，咁你就会安住喺你嘅境界。 所以，如果你能够这样安住你的心，变成所有的境界，你的心、你的身体变成很清楚。你的处变成很清楚，所以你的处很清楚，你就会知道怎么对治所有的障碍。如果你的处不清楚，你怎么处理障碍？ 如果你有这种境界啦，咁你所有嘅身同心变得好清楚，你嘅触感亦都会变得好清楚。咁触感变得好清楚咧。你就很明白怎么去处理你的烦恼了。 如果要了解佛法，一定要思维，所有的境界都是靠处。 如果要了解佛法，那就思维，所有的境界都是靠接触。 处就是因为所缘跟能缘在一起，他们不是在一起，那没有什么处，没有什么处，那就没有什么境界。 接觸就是因為能源和所緣在一起，如果不在一起就沒有這個接觸，沒有境界。 那你關於處要很清楚。 關於接觸你要很清楚。 那谁让你管理出六门的出很清楚，就是正念。 咁系咩功德令到你关于六门嘅六根嘅接触好清楚咧？就系、是、正念啦。 虽然如果你有正念，虽然你注意眼根的所缘，你也不受别的根的干扰，这是正念。 咁你有正念啦，虽然你思维呢个眼根嘅所缘，咁但系咧，你唔受其他根嘅影响，咁呢个系正念。 你注意声音，你只是注意声音，你知道别的境界，不过不受干扰，因为有正念。 因为有正念啦，你注意声音嘅时候咧，就唔受其他境界嘅干扰啦，但系你知道其他嘅境界。 所以你的心能够变成圆满， 所以你嘅心能够变成圆满， 不然心不圆满，那就不安。 心唔圆满咧就不安啦。 心圆满才能够安住。 心圆满先可以安住。 心安住在境界上，那可以了解怎么障碍出现，怎么障碍灭，怎么处理障碍，什么障碍出现，有什么因缘，什么障碍灭，有什么因缘，可以看很清楚，是因为正念。 咁心安住喺境界上面咧，咁啊知道点样障碍会出现，点样障碍会灭去啦。咁呢都系因为正念啊，去观察佢哋嘅因缘。 所以认知就可以，用适合的，方法处理烦恼。 咁然后有用正知咧，就知道有呢个适合嘅方法去处理烦恼， 调心清净， 调到个心清净。 调心清净就是佛法，没有别的佛法。 调心清净本身就系佛法啦，冇其他佛法。 那怎么调心清净？直观，没有别的佛教的方法。 咁佛法调心方便，调心清净嘅方便就系止观啦， 所有的方便都是直观的方便。 所有嘅方便都系止观嘅方便。 所以了解直观的过程是非常重要。 所以了解止观嘅过程非常重要。 如果你是用佛教的法门，那就是直观的法；如果不是直观的法门，那不是佛教的法。 咁如果你系修佛法嘅法门，咁就系止观嘅法门。咁如果唔系止观嘅法门，咁一定唔系佛教嘅法门。 直观的法门是靠正念，没有正念，那不是佛教的法门。 止观嘅法门就系靠正念啦，冇正念咁唔系佛教嘅法门。 正念是靠随观， 正念系靠随观。 你知道，不是决定要这样，如果你知道是这样。 你知道个情况系咁样样，但系唔去控制决定嗰个情况系点样样。 我们多半时间就是决定要这样。 我哋大部分时间咧就系决定去控制系点样样啦。 因为我们决定要这样，我们不了解因缘。 因为我哋要控制，我哋要决定系点样样，咁所以我哋唔了解因缘。 了解因缘就是了解缘起。 了解因缘就系了解缘起。 缘起就是因为因缘。 缘起就系因缘。 刹那刹那，念念，法出现，法灭。 因缘就系念念刹那刹那咧，法就会出现啦。 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。 呢个我哋嘅生命，生命就系咁啦。 今天不要讲太多，重要我是做自己的纪念。 咁啊，总之话今日唔好讲太多，重要就系要成为自己嘅经验。 第一，了解两个最基本的障碍，就是懒惰跟顺念还是不正念。 咁第一咧就了解两个重要嘅障碍，第一就系懒惰，第二个就系失念或者不正念。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第一、第二障碍， 如果了解呢两个障碍咧， 那其他的障碍就是烦恼，怎么真正处理烦恼，那变成很清楚。 咁其他嘅障碍就系烦恼啦，咁烦恼就系点样正知去处理烦恼，咁啊变得好清楚。 变成清楚，那直观的过程能够成就，不变成清楚，烦恼不清楚，直观的过程不会成功。 咁变得好清楚咧，止观嘅过程咧就好容易成就啦。唔清楚咧，咁止观就冇办法成就。 那没有障碍，那就没有止观的过程；有障碍，所以有真念，有真念，所以真知能够处理。 冇障碍就冇止观嘅呢个过程啦。有障碍咁，所以正知能够处理。 真念靠真知能够。了解去处理烦恼， 正念就靠正知能够了解同埋处理烦恼。 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法门道理，除了这个道理以外，没有找不到第二个道理。 咁你系用咩法门咧？咁我哋处理烦恼，除咗呢个道理以外咧，搵唔到其他嘅道理。 所以先要彻底的了解这个道理，懒惰跟思念为障碍。然后其他的自然会出现。 所以先要去彻底咁了解呢个道理，懒惰同失念为障碍，咁其他嘅都会清楚。 不要相信我，要自己看是不是这样。 咁唔好相阿张都话唔好相信佢啦，要自己去睇，咁系唔系咁样样咧？ 我在书里面有看啊，书的。智慧不算什么智慧。 咁仲有喺书入边有睇过，咁书入边嘅智慧咧，其实唔算系乜嘢智慧。 也一定要给我挑战这个，是书里面的智慧，还是实际真的智慧？来了解，一定要做自己的经验。 咁誒瞭解啦，一定要去挑戰書入邊究竟係唔係同事實嘅智慧係同一個智慧咧？咁要瞭解就要做自己嘅經驗啦。 梵文有一個成語， 梵文有一個成語。 書裡面的智慧跟別人的手掌。钱，如果我们需要的话，那，如果一定，需要的话，那书店，书的智慧跟别人的里面的钱，没有办法换我们吗？ 如果我哋需要智慧嘅话咧，咁嗰啲智慧如果系喺书上面去攞到嘅，咁呢啲智慧咧就等同于人哋手上嘅钱一样，其实到我哋需要嘅时候咧就帮唔到我哋。 所以这个书里面我所讲过，现在书里面的法，没有什么用。如果是好像别人里面的钱，需要的话。没有用， 所以仲系话佢讲过嘅智慧都系喺书上面出现过嘅。咁所以你如果系人哋嘅钱喺人哋手上，你需要嘅时候咧，咁其实对你系冇用嘅。 要自己知道怎么用那个花的钱，就可以买很多好的东西。 你自己知道点样用花嘅钱，咁就可以买好多好嘢。 注意好的东西。就是直观， 最好的东西就是直观。 那下次我们就讲加深一点那个直观的过程。现在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不懒惰，不思念。 咁下次就讲深啲直观嘅过程啦。咁而家咧最重要嘅就系不懒惰同埋不思念。 来，不懒惰，不思念。要信心， 有日间，有精进，亦有干道精安。 要做到不懒惰、不失念咧，咁就需要信心、热诚、精进，咁同埋要感觉到轻安。 有精安，那就至观的国千，会监控；没有精安，无法监控。 有輕安咧，咁止觀嘅過程咧就會成功啦。冇輕安就唔會成功。 所以，不管你們是用啊，你們的進度法門，還是現在用阿那巴那法門，只是方便來感到靜安。 咁所以，唔理我哋用咩止觀嘅法門，或者安波裡面嘅法門，都係一個方便嚟睇到輕安。 有靜安，那就可以。思维这个有静安的心， 有轻安就可以用来思维这个有轻安的心。 了解所有的燃发也是新的结果，所有的清发也是新的结果。 了解所有的染的法都是心的结果，所有好的法都是心的结果。 这个能够观，因为有正念，如果没有正念看不到。 能够观是因为有正念，没有正念那就看不到了。 因为能够看得到，因为正念，所以正知才能够用正知处理烦恼。 能够看的就是正念了，那知道的就是正知了，有正知就可以处理烦恼。 不管我们是有什么法门，这个次第一定要了解，还是一样。 唔理我哋用咩法门咧，这个次第一定要了解嘅，都系一样。 那最后我们再做，45分钟。 咁最后我哋就再坐45分钟。 然后我们可以念一点中文的，自心观跟，般若。 咁我哋可以坐完就再念经啦，念持心经，般若心经。 回向，就下次我就继续讲，好不好？ 然后回向，咁下次再讲。 那你们的在家作业，就是很简单，了解正念的好处，怎么用正念在每天的生活中，怎么有心有。整天感觉不一样，走路不一样，讲话不一样，吃饭不一样，上厕所不一样，什么都不一样。 但是功课呢，就是了解正念的好处，在日常生活中呢去做这个正念，知道正念有和没有的不一样，行住坐。 不但那些不一样，也你们的关系跟你们的家人跟你们的工作，在一起工作的人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所有的境界就不一样。 不单止是吃饭睡觉去厕所不一样，那你工作啊，你跟你的社会跟家人的关系呢都会不一样。 有正念什么都不一样，没有正念也是不一样，这个是修行的进步。修行人一定要了解怎么不一样。 有正念就乜嘢都唔一样啦，冇正念亦都乜嘢都唔一样。咁呢个系修行嘅进步。咁修行人咧一定要了解有乜嘢唔一样。 念佛有正念不一样，没有正念完全不一样，一定要了解。 念佛有正念咧唔一样，冇正念咧完全唔一样，一定要了解。 观呼吸有正念不一样，没有正念完全不一样。 观呼吸亦都系一样啦，吓唔一样。 所以依照佛法，有信心，有正念，有正念，所有的功德明显，所有的烦恼明显。没有正念，所有的功德，所有的烦恼模糊，因为模糊，那就无明。 所以依照佛法，有信心就有正念啦，有正念咧，所有功德同埋烦恼咧都会明显啦。咁如果冇正念咧， 咁功德同埋烦恼就会模糊。 所以，念就是明德，所以没有，处理无明只有明，没有别的武器。明能够出现，因为有念，没有念那就没有明，不可能。 咁處理無明唯一嘅就係用明啦。咁明喺邊度嚟咧？就是、明嘅所依就係淨係靠正念先會生起。 所以一直在矛盾裡面，累要死。 咁所以一定一直喺呢個矛盾入邊啦。 那沒有矛盾比較少，那力氣比較多。 咁冇矛盾咧，咁力氣咧就比較多啦。 這是。正念的修行的好处。 咁呢个系正念修行嘅好处。 我们的力气很有限制。 我哋嘅力气好有限制。 特别勤劳，就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清楚，我们的力气很宝贵。 特别系我哋老咗，咁就会越嚟越清楚啦。我哋嘅力气咧好宝贵。 我们的时间也很宝贵。 我哋嘅时间亦都好宝贵。 所以一定要了解正念的好处。 所以一定要了解正念的好处。 那我们的力气会比较多一点。 我们的力气就会比较多了。 阿弥陀佛。做到4:30，OK， 好的，到4:30。